成熟，新一个人生，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啊，鲜红的唇，想拥过你的吻，伪装成熟，新一个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心仪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 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无处申诉，谁不贪图那多一点的在乎，想要爱又吃不了苦，就别欺负，虽然结束也不要不甘不服，曾有过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记住你的话，却让痛苦翻搅，回忆在心里绕啊绕，我多么的想逃， 想逃， 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少了个依靠，伤心没人替抱，眼泪擦都擦不干，你知道。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 要真的真的为他祝福。 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记住你的好，却让痛苦更翻搅，回忆在心里绕啊绕，我多么的想逃，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少了个依靠，伤心没人可以抱，眼泪擦都擦不掉，你知道，希望

知道，我是真心的祝福，只要你过得好，快乐就好。 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

近呢，有两位年近六旬的中老年人，他们出名了。他们不会英语，没有出过国，但是呢，为了看望国外刚刚出生的外孙，不远万里赶到美国。细心的女儿啊，连写带画的做了一份出境入境的攻略，图文并茂，细致入微，满满的都是爱。 汽笛声已响起，催促你我该回首。这凉意，这情景很难叫人不哭泣，叫人悲泣。怎想和爱别离，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如此痛难猜透，在今年里却依然是。没有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你会祝福我，我也会祝福你。结把泪水轻轻拭去，期待再相遇。就算相见无期，在某个夜里，你会想起我，我也会想起你。我岂有存你我心底，情缘系千里，且行且珍惜。 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一零三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二，农历正月25。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雨夹雪，最高气温1度。今天夜间小雪，最低气温-4度。廊坊雨夹雪转小雪，1度到-3度。首都北京阴转小雪，1度到-3度。近邻天津小到中雪，2度到-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我市和首都北京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我们都知道人是离不开水的，但大多数人只是渴了才喝，并且没有掌握喝水的好时机。现在很多人都重视养生嘛，来说一说喝水的问题。比如说早起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喝一杯水呢？人体每晚大约流失450毫升的水分，早晨起床之后会处于一种生理性的缺水状态，空腹喝一杯温开水能让你的血液得到迅速的稀释，改善夜间脱水，所以早起之后就得喝水。再来说一个时机，临睡前，睡前最好是抿两口水，少喝一点就可以了。这是因为人熟睡的时候体内水分会丢失，造成血液中的水分减少，血液粘稠度变高，适当喝一点水可以缓解这个现象。再有就是下班之前，养成下班之前喝几口水的习惯，不需要喝太多，一纸杯的量就足够了。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合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江湖招募令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 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合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没在聆听，没在生活，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现在不少招聘会都是招聘的比应聘的还积极，为什么呢？过去呢都是应聘者哭着喊着就业难，现如今呢企业开始喊着哎呀招人难呐、留人难呐。90后就业挑挑拣拣爱闪辞，有的时候甚至因为食堂饭难吃也会是自己辞职的一个理由。在这里呢我们只想说，辞职需谨慎，大家且干且珍惜呀。 时就轻轻唱了起来。所以你我从此悲哀紧紧锁起来，这样不能一生相守，这到底是谁在安排？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依然有爱情在游荡，在你我相爱的地方依然有人在唱， 这种事儿吧，浪漫，但是不一定长久。日久生情这种事儿很难，却更难分开。所以说，一见钟情永远和外貌有关，而日久生情呢，永远是和习惯有关的。越缓慢的爱上一个人，就会爱得越长久。所以，爱情可以有一瞬间，但是真情却是需要时间来灌溉的。 开始变成习惯，没有时间。我们想陌生人不再关心谁的明天，看不见我的声音的你的我只在耳边，听清远方的声音喊着努力多一点，不及童话中美丽的消息，我真的好想念。看 失去留不住，没能才发现，有多希望你都回到从前，回到那边，经过情人想念，我还是最初的你。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你你你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你你你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你你你若是情愿，我随着去飞，带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我真心以为沉默让人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能专心以为沉默让人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你你你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你你你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你你你若是情愿，我随着吹飞，带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我真心以为沉默让人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能专心以为沉默让人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加加加加加加， 酸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源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呀。 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 关哥的快乐，把他给了妹妹和老婆。要你是要你的，我身体都还没热，也还够着喝呕了再说。好多人盯着看，是狗的野女孩，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坏就要这么坏，这世界太厉害，你带球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每首歌都一样，酒精也该沸腾燃烧吧。把音乐再放着，我还没想到对策，把它变得美美，累不累？好多人盯着看，石头的夜女孩，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坏成了这么坏，这世界太厉害，你带球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 钥匙人生当中最简单的事，也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来是偶然的，走是必然的，所以呢，你必须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给自己一个微笑来迎接新的一天吧。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婷，下个小时我们精彩继续。 夜来了，我拍的心也慢慢被覆盖，你忘了熄灭的烟头，燃烧微弱期盼，背对听你的脚步在身后徘徊，却终究沉默悄悄离开。你留下我早已熟悉的香味，随风飘散，那叫做自私的香水是你的最爱。站在属于爱的舞台，不能有太多的独白，难道你不明白？ Promise me you'll wait for me， 伤口的过往可以不在乎，回头依然有路。 Promise me you'll 着疯狂的音乐，幸福的露出笑脸，冲破极限，把心飙到最高顶点。青春万岁，追梦的我们不会累，勇敢的面对，哪怕流着眼泪，将心中无限思念浓烈的洒向世界。青春万岁，追梦的我们不后悔，真诚的体会那些苦涩滋味，改变不了的明天继续追，不愿 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企业年后复工要以安全为先。春节过后，各生产经营单位正值开工和恢复生产阶段，而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此时员工思想松懈，注意力未能完全转移到生产工作中来，这就给我们的安全生产留下极大隐患。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为确保这一期间的安全生产，应做到以下几点：一、高度重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节后复工初期是生产安全事故高发时段之一，人员和机械尚未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各单位要突出预防为主，加强监管和责任落实，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切实提高对节后安全生产工作的认识。二、加强教育，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素质。针对春节过后工人工作状态未及时调整，要组织全部从业人员认真召开一次收心会，宣讲本单位安全作业规程规定，强调复工后注意事项，对从业人员按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特别要增强对新工人和农民工上岗前的专门培训，提高安全意识和遵章守法的自觉性，坚决杜绝恢复生产过程中发生各类事故。三、全面排查，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生产经营单位作为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要积极开展自查，排查安全设备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各项安全技术措施是否落实到位，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设施是否经过有关部门三同时审查验收等。在开工之前，应对生产装置进行一次系统的检查，防止因装置长时间不运行发生事故。要制定生产装置开机时异常情况应急处置预案，完善重点危险作业岗位应急处理措施等工作，确保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都落到实处。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各位生产经营单位，要及时消除员工年后假期综合症，把他们的思想快速转移到工作上来，保障节后安全生产，真正做到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企业负责。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于20号上午胜利闭幕。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出席廊坊市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代表，通过了关于市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主席团成员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修焕龙、崔浩全、狄文革、刘增禄、孟海涛、刘越、李志英在主席台前就座，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韩占山主持大会，大会首先进行了选举，在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大会的全体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出席廊坊市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大会选举办法和计票结果，韩占山宣布由52名市委委员候选人、11名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21名市纪委委员候选人、49名出席廊坊市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得赞成票超过应到会代表的半数，分别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出席廊坊市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代表。随后，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分别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韩占山在大会闭幕前讲话，他强调，目前方向已明，目标已定，任务已清，关键是抓好落实。一要进一步理清思路，凝聚合力；二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三要进一步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四要进一步强化担当，攻坚克难，以出色的工作业绩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六届委员会20号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韩占山受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选举办法和监票人，韩占山宣读了中共廊坊市委关于中共三河市委市纪委换届候选人预备人选的通知。会议以投票的方式选举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 根据计票结果，按照选举办法的规定，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崔浩全、崔邦文、余文革、刘增禄、孟海涛、刘越、李志英十名同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三合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韩占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三合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刘连杰、王凤海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三合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会议还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三合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韩占山代表新当选的新一届市委领导集体讲了意见，他指出，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受命于深入实施“十三五”规划，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伟大胜利的关键时期，要倍加珍惜组织的信任和重托，倍加珍惜全市人民的支持和期盼，倍加珍惜历届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勇担重任，奋发作为，全面开启后发跨越、高端发展的伟大征程，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一流业绩，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要坚守正道，树牢遵规守纪之本，要强化学习，锤炼奋发作为之能，要同心同德，凝聚和谐共进之力，要牢记宗旨，多行惠民利民之举，要激情工作，务求实干实政之效，要干净干事，永葆清正廉洁之心。中国共产党三合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20号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狄文革主持，会议通过了选举办法和监票人。狄文革宣读了中共廊坊市委关于中共三合市委、市纪委换届候选人预备人选的通知，会议以投票方式选举中共三合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市纪委书记、副书记。根据计票结果，按照选举办法的规定，有七名同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三合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狄文革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三合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洪东、王景军当选为副书记。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合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奖举报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违法行为、平原粉石违法行为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三合市将通过构建专业化执法队伍体系，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建立长效打击机制等有效方式，对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违法行为和全市平原粉石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治理。为更好地推进两项专项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欢迎广大群众积极对盗采、盗挖、盗运违法行为和平原粉石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举报。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监督举报电话，全市矿区治理监督举报电话 185-0316-0026， 全市平原粉石监督举报电话 138-3169-0159，三合市国土资源局监督举报电话 185-3230-8632， 三合市公安局监督举报电话 110， 三合市市长热线 0316-3212-345， 三合市监察局监督举报电话 0316-3212-927， 三合市检察院监督举报电话 0316-3122-000，市政府监督举报电话 186-3265-0218， 微信监督举报平台公众号三合市矿区治理监督。二、中奖监督举报，对举报查证属实的，视具体情况给予举报人50000元以下的人民币奖励，对盗采、盗挖和平原粉石的生产设备、设施及工具等依法进行没收，并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将没收拍卖所得款项额度全部用于建立奖励基金。如出现多位举报人举报同一违法行为的，经核实后奖励第一举报人。三、落实保密工作，相关部门将严格做好举报人的保密工作，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话可说才懂沉默比争吵难熬，为何会在很小时候爱还是挽回不了，为何要在疼爱我的时候才对我说离开我，都是为我好。 树之美，修气质佳韵。树叶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树叶市3159000。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难以预料的。生活是一个多幻的舞台，有太多的不可预知和难以捉摸的事。一颗淡淡如水的心，总能够在喧嚣当中安静地躲在一角微笑，在繁复当中清醒地承受一切。一颗丰盈的心灵，也总能够捕捉到生活背后所蕴藏的那一份美丽，去触摸温暖，品味生活的芬芳。 我梳过的头发，淋过的潇洒，踏上了这条路，我踩着轻快的步伐。满天的晚霞，红了天之涯，思念像一杯烈酒，不断的升华。热血满腔，理想迈向了未知的远方。每一次的回头望，回家的路又更长。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美丽的姑娘艾琳娜，回来啦，可是我心中牵挂，艾琳娜，我回来啦，你的心是我的家。亲人啊，梦中的爱人啊，用红红的路过温一盏思念的热茶。我背上老吉他，热泪已不听话，一曲曲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夜来无恙无香，我白发长长的点亮，是你紧紧的拥抱，温暖飘过的肩膀。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回去的地方。啊，我回来啦，可是我心所牵挂。 脑前工作的人啊，常常会觉得眼睛干涩或者是红肿和疼痛，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吃一根香蕉，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香蕉当中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当人体缺乏这种物质的时候，眼睛就会变得疼痛、干涩、眼珠无光、失水少神。所以多吃香蕉不仅可以减轻这些症状，还可以缓解眼睛疲劳，避免过度早衰老哦。 霓虹灯又点亮，夜色渐张狂，偏偏是我为爱逃亡，醉在异乡。 莫非天不许人之宽，幸福由身边流转，心好乱， 谁把梦锁上。 有人为情伤，难也失去主张，渐渐觉得有点沧桑。谁才是今生盼望，不曾去想象。 有人为情忙，世事终究无常，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 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早就对命运投降。 别让情两难， 别把梦锁上。 我愿为你逐风浪，不管多忙多伤。 让情两难， 别把梦锁上。 我愿为你逐风浪，不管多忙我多伤。 别让情两难， 别把梦锁上。 我愿为你逐风浪，不管多忙 多伤。 这寂寞暗淡的暮色里，想起我们相别在雨中，不禁的从心中生。当我独自徘徊在雨中，大地孤寂沉默在黑夜里，雨丝就像它柔软的细发，深深吸住我心的深处，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

经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You're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很快乐，你会了解我，我不会再哭泣，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勇敢地爱着，每秒钟都能证明一生的美丽。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 Love beautiful, so beautiful, 嗓子不舒服了就会含一两片润喉片，但是你知道吗，润喉片当中是含有碘的，长期使用呢会诱发口腔溃疡，大部分中药制剂的润喉片含冰片，还容易导致孕妇的流产。一般润喉片正确的服用方法呢，就是把药片放于舌根部，含片不要咀嚼吞咽，含完药片之后在30分钟之内最好不要吃东西，饮水和漱口等等。 比凡尘世牛郎，穿越古今游，借一杆生尽是梦，可否不朽，一心一想做，醒来前君子莫言轻。 想拥有，恋人叫沉默，嫉妒我写我口，一走一圈走，只为你自愈时的不朽。今朝只剩两岸春秋，请你自首投我心，我路千里，不愿人今朝独得一场秋。 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

更重挥霍，不爱我。丢了你不要的部分跟你走，直到我不想你走。忘了你不懂的洒脱，忘记自由。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